了？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？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？9月8日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耍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常字跟我来您的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神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烟花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、你说谁这是谁呀、啊、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，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上一回正听到何家庄的庄主何万赶到行营请罪，却被年羹尧所杀，几位剑侠客见状寒了心，于是以各种理由请辞离去。三庄的人马也在赵桓、赵胜的带领下离开。这么一来，年羹尧的身边只剩下几位老侠和同民的几个徒弟，他们这点力量要继续攻打万龙藏锋岛是绝对不可能了。那么接下来钦差大人又会怎么办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您再看这么大的钦差，几次遇刺遇险，人家都给绑票了，都没这次狼狈。一夜晚威风凛凛，那么大势派的年羹尧就眼头了，剩几位老侠，还剩小哥几个保着，全走了，咱怎么办呢？这是钦差说的话吗？我估计也就说这个了。孙郎说凉拌吧，咱怎么着呀？水歇吧，不怎么着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最近离的县城是哪儿啊？岐山县。哦，岐山县。好，咱们的道队还有没有啊？道队还有啊，这个手里边拿着这些东西啊，这些执事还都有。那得了，启道队够奔岐山县，派人前行一步到岐山县，通知岐山县预备行辕公馆，打马进驻。谁去？有人现出身形，来到了老大人的面前。我弟兄二人打算够奔岐山县，前去通知，让他们准备行辕。老大人抬头一看，搭话者非是旁人，并太岁张方还有孔秀。你们俩行吗？啊，行啊。好吧，你们俩去吧。您瞧派这俩人，俩人撒腿如飞奔岐山县跑，跟 跟老百姓打听道，哎，离老远一看到岐山县了，天也亮了，随人群进城来到了县衙，到县衙一瞧，人家这老爷还没升堂呢，啊，看大堂的刚扫地，俩人伸手拿鼓槌，咚咚咚，这不起哄吗？你直接喊回事，往里回呀、啊，不急，鸡汤鼓，看堂的过来抢鼓槌，怎么意思？呼，天亮了，夜里闹鬼，天亮也闹鬼，这位什么模样？这是，这不庙里小鬼吗？这咱老不说张芳，您别把他忘了啊，活鬼一样。再瞧旁边这，呵，这俩贼眼，滴溜乱转，孔秀是一双心眼。两个人往这一站，这看堂的想疯了脑袋也想不出来，这二位是钦差跟前的委员呢。你们俩人有病，大清早擂汤鼓，啊，照顾一顿板子。张芳多损呢，嘿，打你一顿是轻的，去，上里边回去，就说钦差来了。嗯，钦差，谁呀？您二位，废话，你瞧我哪长得像钦差呀？我能往皇上跟前站吗？钦差老大人还没到呢，可这就快到了，赶紧让人往里回，让你们太爷接我来。我们太爷接您，您别乱了，我是看大堂的，你没看我这正扫地呢，老爷还没上班呢，没来呢，各位头也都没来呢，您二位跟这站会儿，管口水喝呀。啊，没有，这个沏茶倒水都没倒，有这个岐山臊子面有没有？先给端一碗。我就知道岐山臊子面，我也不知道那儿岐山还有什么小吃啊，臊子面最有名啊，那是，先给对付两碗，我们俩人饿了啊，瞅你们俩就不善，受累吧，山后蝎子饿着啊，等会儿吧。呵，二位一瞧，行嘞，狗的啊，一会儿见你们太爷再说，真不错。一会儿来一头，这头姓王，叫王老，晃晃悠悠刚上早班，看堂子过来了。王头，干什么？来两位上差。府里的，不是，经理的，经理的，呵，什么官阶？干什么的？钦差跟前随行委员办差官。哎呦妈呀！王头一说，赶紧带我瞧瞧，在哪儿呢？我给请到班房了。哦，好好，到班房一拉门，往里迈步。王头一瞧，长这模样是钦差跟前随行委员办差官。再瞧这个，这是个江湖人呢，你琢磨他在衙门当头，他能不认得小偷吗？这怎么贼眉鼠眼像小偷啊？你这一对仙眼，这肯定是贼呀、啊！二位一瞧站起来了，哦，行过行过行过行过行过，您怎么称呼？嗯，免贵，姓王，王老。哦，王头，太爷跟前这回事吧，钦差老的人打马岐山县马上就到，让你们这预备行员公馆。钦差，钦差来走公事啊，没有说炫上吊炫扎耳朵眼的，都到我们岐山县了才来，派俩人通知我们啊。那钦差出京的路线那都规定好了的，知道有个年的人西巡成都府，到成都府回巡进京，就走到我们岐山县，那得有公事，也就是说提前几个月我们就知道，都快到了，县通知不可能，这俩不定啊，干嘛的蒙着行。王老一听，二位，你们二位保的谁呀？什么钦差呀？钦差到这儿，我多说你们也不懂，得有公事，您知道吗？头几个月就得下公事，前后差不了几天，哪能说钦差马上都到我们这儿了才派二位来呀、啊？我瞧你们二位，别是蒙是行吧？张芳一瞧，行嘞，我应当给你一抹门弩。把你整个定这大门上， 我跟你废什么话呀？钦差的事你闹哪能明白？钦差是神出鬼没，用兵如神了。钦差老的人剿灭剑山，先带打算查办万龙藏锋岛，路过万林庄，发现你们这儿有匪人，而且窝藏国家叛逆。你们岐山县的脑袋还有啊？你的脑袋还有啊？还跟我这蹭棱子？不会当差，上里边回去。 哦， 查办万龙藏锋岛到我们岐山县了，那怎么走到我们这儿了？怎么走到你这儿了？没告诉你大人用兵如神吧？大人，迂回到你们这儿来了，借你们一方宝地。你们太爷在没在？ 在呀。 再回去，别跟我这废话。哎呦，我有心不回，等几个头先把他们俩拿喽。一瞧这俩人这意思，还都有两下子。我回呢，这万一要假的呢，看太爷怎么发落。太爷要信玉璧行员公管于我就没责任，太爷不信我暗含着准备再拿他不迟。好嘞，二位上差别生气，我不会当差不会说话，您别跟我费事啊。我给您回去，二位等着。太爷起了吗？估计起了，您等会儿。王老往里走，王老够问里边，太爷姓什么呢？岐山县姓高，官会叫文翰，高文翰高老爷刚起，茶沏得了还没喝呢，正准备吃早点，王老到了，太爷，谁呀？是我，王老。哦，你进来。进来下餐，单腿打签儿。下一王老见过太爷。嗯，怎么有事吗？回太爷有点事，外边两位上差，府里的来的也太早的，府里的要有公事也来不了这么早啊。不是府里的，经理的。 哦， 经理什么事？也不是从北京直接来的，是跟着西巡成都府的钦差老的人，年的人跟前的随行委员办差官。我问了二位，一位姓孔，一位姓张，现在打算让您出去见见，是这个安排行员公馆。不对吧，王老，你这差事越当越回了。这个钦差大人要到得先走公事啊，哼，说悬了三五个月半年也是他，提前咱们就知道了。就说回巡进京，走也走不到岐山县这儿。好，大人您不知道，这位年的人呢，那得说是用兵如神了。据随行委员办差官说，是迂回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哦，请，真不含糊。高文翰高老爷整给面，现身离座，站在台阶这儿等着，这就很可以了。啊，不是进来直接见，万一要是真的呢，是不是？在门口台阶上的房檐底下跟着站着等着，把张匡和孔秀给领进来。孔秀往内衙这么一走，一瞧，乌鸦不俗，高老爷这个官当的啊，很可以的。为什么？这个院子里这盆景儿摆的这个四十的鲜花，屋子里这个摆设，一般的县太爷要光靠着俸禄办不到这份上。嗯，大大的赃官能瞧出来。张芳不管那个，张芳往前迈步，直眉瞪眼直奔太爷。太爷劝他直往后躲。太爷一瞧，大白天闹鬼啊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怎么长这模样？张芳迈步一抱拳，跪下。嚯，这份儿可不小，他真是钦差跟前来的。张芳那好，您琢磨琢磨，什么人物？那是剑客门徒侠客的儿子，那还了得？一抱拳跪下。高文翰岐山县这么一听，立而不跪，这一抱拳一叫跪县，别是真的吧？哦，不敢。二位上差，二位上差怎么着？我叫张芳，他叫孔秀，年的人的到队也离岐山县不远了，赶紧预备行员公馆。怎么没瞧见公事啊？废话，瞧见公事就不上你这儿来了。瞧见公事那是西安府，告诉你大人用兵于神，先到岐山县，后到西安府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来吧来吧，二位请屋里说话，给让进来。王老给沏茶去，我得先盘问盘问二位。这个年的人， 学生我在京的时候，他进京赶考两榜的底子呀。啊，文翰我也曾见过您的人。哎呀，您的人堪称文武双全。这个可是我忘了，他老人家要我记得不错的话，今年是四十。张芳一瞧，哟呵，盘上了啊！干脆都告诉你吧，对答如流，啪啪啪那么一说，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。高文翰越听越真，可就不知道钦差老大人跟前怎么用这样的人。倒是耳膜着说是年的人好结交武林道，啊，跟前的近人多用武林人士，可也没想到这样。那好吧，既是二位说到这儿了，咱们把公馆打到衙署，您看可好？就是我的县衙全做公馆哦，你的县衙就当公馆吗？您看行吗？行啊，不过有几句话我得跟你说说。您说。张芳一琢磨，小子，这差事我不能白当，我先拿你开个心。老的人离京啊，兴元县县衙当过公馆，保定府府衙当过公馆，太原府府衙当过公馆，建州府衙当过公馆，成都府府衙当过公馆，全遇刺了。上差您的意思，在你这县衙当公馆也不是不行，受累跟我十里接官，见着老大人您自己回去，老大人乐意住您这县衙，可就没有你的事了，也就没有我的事了。要是老大人心有余悸不乐意住你这县衙，那我也没法子，我说了不算。嗨，上差您成人之美吧，住衙里住衙外不都在您一句话吗？我明白，您稍等。高文翰错翻脸皮了，他不知道张芳拿得开心。王老去上里边见夫人。见夫人干嘛？让夫人拿俩大元宝，这二位啊没一百两了不了。王老好，进内宅见夫人，两个整元宝，五十两一个啊，官宝啊，那叫偷出来了，交给高文翰。高文翰伸手接过来，啊，二位上差，说找张红棉纸包包，那就不用了，这没外人，早上起来还都没上班呢。您一个，这位孔老爷一个，二位带着买鞋穿吧。张芳伸手把这元宝接过来，孔秀伸手把这元宝也接过来，孔秀一瞧一翻个儿，呵，大元宝啊，官印上，这是官宝啊，哎，这么方便，到后头就拿出俩来，后头还得有啊。嗯，还干嘛？瓜子不保持人心，大人住我这个县衙还是方便，您要不提遇刺的事儿，老大人也想不到这儿。您要一给提醒呢，我们这差事可就不好当了。真要说下官我伺候的好，哈哈，我这微末前程带有进阶，忘不了上差您的大恩大德。真要说我这差事伺候的不好，老大人一努嘴儿，我的前程尽毁，甚至于说人头不保，与您也没有什么好处。这两锭元宝给二位买茶和买鞋穿，瓜子不保是人心，聊表下官我的一点啊意思，咱们是交朋友，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住县衙当然是方便很多呀，你这么一说呢，行了，大人想不到这儿我绝不提，大人要想到这儿了我给他支出去，反正让他住的县衙就是了。你派人赶紧把县衙都准备好了，人位是多的，站房是多的，到时候谁要说住不上可也是乱子。哦，是。另外预备几挂大车，预备一乘大轿，预备两匹剑马，好给大人换换坐骑，大人愿意坐轿就坐轿。十里街官厅你得预备点酒席，怎么样也得有一碗下马的酒啊，是不是？这我都懂，这我都懂。行了， 您也换您的官印，我们在外边略等片刻，是不是？我们哥俩啊，哎呀，这个，明白，完了，外边预备臊子面。归齐是吃的吗？哎，这外边切肉，哎，煮面，可能是碎肉的那意思啊，那臊子面，反正香好吃。二位甩开了，先得一份，一人一大元宝揣下来了。呵，高太爷手脚还真麻利，赶紧传齐了三班衙役，准备接官。哎呀，房屋准备整齐，大轿也都准备好了，两匹箭马鞍鞯铺好，请二位上差引着，够奔十里接官厅去接年羹尧。眼瞅着来到十里接官厅，二位说：“贵仙，在这略候片刻，我们往前迎一迎。”正往前行，就请通往呱呱呱呱呱呱，对着马下来了。大人，您别看没兵没将，众位老侠保着，这执事不能缺。三座皇庭的之后，大人骑匹高头大马，四位老侠陪伴，眼看来到十里接官厅，有张方孔雄上前引马，勒住了老大人的马头，叫了一声：“老大人，现在有岐山县高文翰在此专候，请大人进城驻马。”大人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声：“传高文翰。”高文翰眼观鼻，鼻对口，口问心，双行马蹄袖来到近前，扑通一下撩自己的官袍，跪在大人的马前，说了一声：“下官七品岐山县高文翰，与大人接马。”老大人呐，这点官威不能丢了，微微撇了撇嘴，说了一声：“贵县辛苦，请起。”高文翰这才敢起来，亲手牵辔头，伸手搀大人，由马人给搀下来，往亭子上头走。一看亭子上头略备几样酒菜吧，这就是意思意思，下马酒，请大人饮一杯下马酒。好，不客气。贵县风土如何？你这里的百姓可好啊？哦，您说百姓啊，都是酸的，回头要有甜的，啊，卑职一定弄几筐给老大人啊。岐山县，大人，你离着万龙藏风岛和万林庄这么近，这里头有没有占山的叛逆呀？大人可曾知晓？哎呀，扑通！本来这坐着陪着喝水，这一句话又跪着了。为什么？就怕问这个。地方上有匪人，你为什么不办呢？我办得了吗？西安侯坐镇万龙藏风岛，尽人皆知。我微末前程，小小岐山县，我能办得了西安侯吗？大人岂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但这话敢想不敢说呀。老大人，内中还有许多隐情，就请老大人打马岐山县，在县衙以备下行辕公馆，大人歇马，容下官施禀。好，既是如此，贵县不必害怕，来起道队打马岐山县。年的人跨马这才要进一座岐山县城，了不得了，引起来岐山县内是一场大战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抓着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